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谢谁呀梦呀谢梦啊梦手呀梦谁呀高龄呀谢空地吧呀还有呀这个呀弟弟牛啊就不那说就老呀大那娘啊哦谁呀大梦那说万宁哎一旦让二十六风少了大大路量少了能改发扬了等个等比老等用的嘿嘿了啊活多在拉比啊丢拉波难咯越带呀猛流进啊脱比流列定啊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难来要大量欧塞大门就万人流哦拉卡呢大大罗牛拉卡呢该发扬了拉卡该发扬我多在拉比丢拉波难咯越带流进啊脱比流列定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量欧塞大门那座万人流比丢丢好无名哦比丢丢比多多娘比丢丢比多到呢比丢丢高无朋比丢丢比多讲流 你也越当我比多讲忙得多讲要得了多点地勤了得少呢我给别忙多点我给别忙啊讲要得了多点地勤忙了得少那要得你几岁啊那二岁啊忙我想你来地球该地球地球该地球就就就在梦里安静能量梦去多些安静能写多想要得靠干嘛了就就靠干嘛了不就不就要梦到带少你哦安静等要比多想你等阿比多些要给一条我阿姐一代比阿想靠干嘛老爹不爹地球阿们老大少要点你几岁那二岁就想你哦对吧 娘谁能梦不想就爱就要梦都写定过就要梦都写定过就要梦几斤定过就要梦谁发发娘那地球要梦地震路地球带不掉牛你地球带不掉娘这农要梦想多掉娘这地要梦想老这地要梦想多掉在大山几天要生山两月生离大老家刚流出的老要我阿爹 那个有别的吗来来不许来 娘比一丢丢多温馨比一丢丢多比多多鸟 我就别提就读的 不要说菜我要梦说菜我脑梦发书哎娘丢丢拉落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书哦多多我刚到说哎不能梦来出胖老我家里老哎不来丢爹呢娘啊梦老我管多娘牛鸡鸭鸡娘老我过多娘牛鸡过月 娘俺多那胸膛我拉牛，我个丢酒鸡带哎，俺都该蒙啥成牛，我个酒鸡带丢得胖我怕，我娘心有干呢哎，甭拉送丢些车牛。喇叭丢些西要干能裂裂啦很要这地猛怕我怕娘我那心有大牛喇从那么一人吹喇叭哦塞西牛干能要么裂啦很要这怕我怕我那心有大牛 妈给我爸的他的姐我的娘娘我对吧不强啊不松啊不消失就是我的大红娘我我的娘 Yeah. 丢难。 把山啊，我听哎，你们这的大呀人啊，要哎俺阿母就人啊，要哎也比你们多半啊，要哎那红罗拉门啊， 要多难老那不去不干那不去再去将对要么好几年让地要么好工吧就等个让地又等两二十六 哎你 要爱当地要保存爱当地街道又等你街上要两二十五年 哎你 哎在老东好奇在老牛牛我娘来牛要问下啊杨大杨再来杨大他有梦开房好奇没丢不想好要梦牛拿着酒帮比要梦走丢点让拿走丢哦那他要比多少汽车比多少他要比多少不他就是爱讲的啊我一就是爱家一就是爱家一就是爱家不得是落下流。我撞他了哇这么的。我一不得是落下哟。当我去有么爱家当我落有么爱家让有老爱想有。爱当啊你高中爱当你街头又当你街上那奥赛又没故乡了就来吧就去我来啊上农村又没晒在山不能熬到山也故乡就到酒一到故奥娘要我叫他边边他又没好好家家你我们在这边不拿到边别我拿掉就到一到不拿哦叫比比白呀比要们口好做做要们在这姑娘把他到不拿到姑娘一边让过去一不拿到手拿到要们不放松花要们不免给来爱拿完来哭你我要来看老娘小娘好老娘娘好把生活娘问他要再哭你别过来没把俺家没那娘俺没留该头比出面娘高比那没丢菜比就在老母哦要来看老娘比只要丢大地那年光阴有点多一代菜就嗷嗷那撒菜嗷嗷那哟哦一起那就打别人家光阴流江天代菜里啊流嗷那嗷撒菜嗷那嗷哟那呀莫那莫妈呀莫那莫牛呀没通你手呢阿弥陀佛，要么不走，要么不走，西天不走，西大，走西呀，忙也当掉西，哟，也当掉西，手里就扎西奥，扎盘菜就扫肚。是，是那个西，不打的，来菜放。沙场阿来阿来菜 酒 阿来菜阿来要么菜来得酒阿来要么菜来饭沙场莫说可以酿炸两个可以炸大件丢上高沙场牛牛狗也要么弄动牛想要弄么了该动那个哟还有那个哪哪都不猜哟该得 我说谁在干嘛 就给家盘不留。 Oh, my God. 再打打啊，闭上眼上脑袋了 哟，那个那些女子子哟，在床上的美梦给比别牛马比别西，在床上的美在床上美子 小心了， 不擦手。